这不是刚出摊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我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我不抽烟。 不是，您消消气儿。 我不会抽。 不会 啊。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讨厌呐！ 大重酒， 哎，不好买呀。 是啊， 那您有多少？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追加一等罚款40。 不是，咱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40，你把我来这儿卖？我头一次出大，我招这名字的碰上您，这倒霉了。不叫我妈非打我！ 行，你是第一次吗？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下来！不是我这个， 行，你赶快收摊吧！ 收摊！ 你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走有那么容易吗？呼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送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新疆，乌鲁木齐。 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啊，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 啊， 一望无。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哦，是吗？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呀，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 啊！ 听过那首歌子吗？ 什么歌？ 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你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这是新疆舞吗？ 这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都吃什么？ 我不是。 不要钱 啊！不要钱我也不吃。 交个朋友吗？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不是 吗？ 不是妹， 那就吃。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 哎，这个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我吃给你看吧。这个确实好吃吧？怎么样，朋友？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香香的， 它臭了， 臭就

他出胡同口了。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啊，对。 啊， 您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我上厕所。 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药的。 卖药的 啊！ 哎呀，我看利特灵 啊，对，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哦，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 怎么了？ 我这说， 没有，这个多少钱一片？ 这个两毛。 2毛，来5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5毛钱2.5元。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香两串，吃两串 香。说什么？ 我说这个意思，这意思是您吃一片不够，还得再吃一片，还有个半片。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吃了，你有执照吗？ 不是， 哎，给我看看，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说 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你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啥纸了？ 你给我执照！ 你怎么有在的呢？张叔，不要执照，不要执照！ 在这儿啊！ 啊！我抓的就是你！ 糟了，不是我，你就看。是他对不对？ 对，就是他。 不是我们，你看他应该是我们。不是， 对。 哎呀，我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不是我那个，我不行， 走， 那不就来不及 了？你快走吧。 欣赏完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羊肉串》，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此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注意饮食卫生，谨防病从口入，希望朋友们能够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最后为您送出的是周杰伦带来的《麦芽糖》，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心不在，心就慢慢的被收割。